祸死人。 有没有噩梦？ 如果说提到经典战争电影镜头，在我们的脑海中如画卷般展开的，还是《现代启示录》的开篇那场远景的热带雨林中的连环爆炸。这部《血战钢锯岭》则用了更加近景的镜头，展现了冲绳战场钢锯岭高地上无数军舰高射炮齐发后密集导弹坠地的威力，方寸之间遍地绽放着爆裂的黑雾和四溅的火花。这些战争场面之所以会逼真到让人寒毛竖起，是因为《血战钢锯岭》绝大多数都是实景拍摄。据说吉布森为了呈现战场的真实感觉，不惜炸毁一座农场。影片无论全身起火还是被炮弹炸飞，全部都是真人上阵。作为梅尔·吉布森相隔十年的导演作品，《血战钢锯岭》用实力证明了这位天才导演宝刀未老的巅峰回归。影片带给影迷的绝对就是一场视觉盛宴。 台前幕后，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这里是起点，擦一擦熬红的双眼，年少追的梦叫勇敢，孤单旅途谁陪伴，用信念照亮黑暗，谁生来就不怕艰险，想要飞得更遥远，每滴汗溅起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更遥远。坚持的不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来自戴佩妮的小小，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三呢就这么快的结束了，是不是？哎，觉得哎呦，我还没过够呢，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呢？最近呢，我也是在恶补一下电视剧了啊，这样呢才有资格和你们聊最近的娱乐圈的八卦，对不对呢？之前呢在《克拉恋人》，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是瑞啊还有唐嫣罗晋三个人演的，当然还有迪丽热巴，特别美的一个大美女。那么因为这部剧呢，罗晋和唐嫣也是传出绯闻，但是呢在最近热播的锦绣未央当中，他们又坐实了恋爱的消息。哎呀，感觉瞬间没有爱了，都不想看电视剧了。他们怎么就这样在一起了呢？尤其在微博当中晒出那么有爱的照片，哎呀，心碎了。

是普通普通的体验，应该去哪去哪的实现，还有危险已经中了你的钱，来了不敢不敢再眨眼，生怕错过错过你瞬间，还有危险喜欢不止一点点，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变，是你在我梦里完美的表演，就像突然突然的绵绵，一直甜到甜到心里面，还有危险微笑着你画的爱恋，怎么还没出现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了啊。我们来看一看车友们都有哪些朋友来了，看到了大香香、黄秀丽、范日贤，还有什么爆胎王又改名了，还有猪猪虾，欢迎我们各位听友们的到来。来说一下我们今儿互动话题吧，就是你都因为什么事儿吃过醋啊？大家畅所欲言，不管你是跟谁之间，也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吃醋啊，随便说。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叫做银杏叶鼻，他说小时候穿了十几年我哥的旧衣服呢。你拾他旧衣服，你有什么可吃醋的呢？对不对？你哥哥嘛，又不是外人，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还有哈哈，他说小时候我妈抱着我表妹，我跟在后面走，你说我能不吃醋吗？对，小孩子都喜欢这个样子啊。我们还看到了发挥看网速，他说小时候啊，我妈呢给我弟买个玩具，我只有看份儿，你说我能不吃醋吗？你们都是来搞笑的吗？看到了一清二白高富帅，他说友情呢是自私的，看着你对别人好，我也会吃醋。 这个确实是友情，真的是有一点点自私的啊，就是好朋友之间，尤其是女生之间。清晨阳光说到了，哥哥生日比我早五天，每次呢他过生日我都顺带过了，一直觉得我妈好偏心，跟妈说啊，这得跟妈妈去说，不行、啊、每次都是我顺带过，下次呢就我过生日给我哥顺带过就好了，下次就跟你妈这样说就好了，别说是我出的主意。好了，大家如果还有话想说的话，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颜帐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发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成为我们话题互动的听众还会获得的是开心麻花爆笑喜剧乌龙山伯爵门票两张哦。好了，我们先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 Robin Williams Candy， 歌曲过后来分享大家的留言。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 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穿绿在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的吧，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 对你的爱爱不完，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啊，来自徐佳莹，不再孤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就是你因为什么事吃过醋呢？明代说到了，哎呀，最吃醋的就是高中的男朋友呢，他在圣诞节呢送了我一个杯子，可是就在几天前他也送给他的女同学一个杯子，我就想问了，你的杯子是不是批发来的啊？你是段子手吗？真有意思。就不过我特别想知道，你那个男朋友是怎么想的啊？还有看到很少有吃这个青青说很少有吃醋的事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吃的饺子时候。看来你不爱吃醋。Smile 说到了。我看你不和我互动我就吃醋了啊，你应该说我看我跟别人互动你就吃醋了。你看东东花园他说到了，他就说到吃包子吃饺子我都吃醋，你太坏了啊，抓住我这个漏洞。你看小小谢说，哎呀，醋可是好东西，因爱而生，因为喜欢才会吃醋呢，这样说的还算可以啊。土匪就说了，看淑君把奖品发给别人不发给我我就吃醋，那你这醋就多吃点吧，吃醋健康。灰色小芬达说，本来没想到什么吃醋的，无意间看到你的微博信息，哎，咱俩同一天生日啊，再往下一翻，哎，那天有60多个人留言祝你生日发的。好，我们先分享到这啊，大家如果想分享你因为什么事儿吃过醋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就好了。那么提醒各位，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赞万岁，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如果想拿走我们的餐券的话，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MyTop 100，你的专营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整个地球的心入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说会守护她，她送她玫瑰花，一切美都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她不再只有自己，她爱她爱得彻底，真心已满了甜蜜，时间看清一个人，开始令人昏沉沉，选择遗忘，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要任何伤痕。想谁又流干谁眼泪，难分难舍他伤悲，谁应该知他心累，谁又该感谁爱谁，谁又能翻山倒覆，谁在忍受谁。 Just a shot in the dark that you It's never felt so real. No, it's never felt so, so right. Just a kiss on your lips in the moonlight. Just a touch of the fire burning so bright. No, I don't want to mess this thing up. I don't want to push too far. Just a shot in the dark that you just might be the one I've been waiting for my whole life. So baby, I'm alright with just a kiss goodnight. No, I don't wanna say goodnight. I know it's time to leave, but you'll be in my dreams tonight.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坤大品牌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大家如果想参与到狂躁万岁的游戏当中的话呢，大家来搜索一下舒君，跑到自己的微博当中了，来搜我们的官微啊 TJ 下滑线 MyFM 100.5。那么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点关注就好了。那么今天呢，成为我们幸运听众的话呢，你将会获得的奖品是由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怎么样，冬天吃个火锅多好呀，多为你们考虑。好了，你们先关注着啊，我们间奏你造吗系列来听听看给大家出的什么题。哎，因为呢我怕这个间奏呢有一点点难，所以呢就露出了这个歌手的一点点声音。好了，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呢出自什么名字，出自哪首歌，直接把这个歌曲名称发送到我们的官微当中就好了。那么一首歌曲过后呢，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听张韶涵第一页。 身上那身白衣，无形轨迹在人群中变成记忆，青春这本其实小说快到一集，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潮汐间变成概念，人生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非的条件，渺小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 守护着。 守护着这湛蓝 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扛扛棍大品牌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好多人啊。好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音频当中这首歌出自哪里，一看大家都特别有时代感年代感啊。我们来点个名啊，低调点多伦多静静心如止水，还有萌小猫，洋洋 I'm yours 兔妹妹小贺，哎呀这个屏幕也一直在跳啊，什么纳艾斯，艾维伊，名字都好好跳啊，屏幕不停，什么还有丹尼棒棒糖半什么嘟嘟邱梦涵等等等等吧，今天超级多人，超级超级多，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就看不过来。好了，那么有答纤夫的爱的啊，我看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就是对大部分都答纤夫的爱，当然我们正确答案虽然不是纤夫的爱，但是很多朋友都答这个。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听听看。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甜甜的歌，哥哥面上那层层的波，你呀你和哥哥，行了不唱了。哎呀，这我的年代的歌嘛，我一听到就很激动啊。好了，那么这么多人呢，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那真的是超级幸运了。看看这个带这什么餐券花落谁家吧啊，来幸运大转盘转起来吧。好的，听到了叫做王永昌的这一位朋友，恭喜你呢，获得了我们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稍后呢会私信你领奖方式的。今天的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间奏你造吗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因为什么事儿吃醋，互动话题也会有送出奖品的，送出我们的话剧门票，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的是曹格 Happy Day。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仍需嗨购随身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云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离开真的很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很快乐，随便你说什么。 什么？ 起了，我唱歌大声了，不知道不知道有多久没放声大笑，头顶上永远有朵乌云在笼罩，谁佛心来着真没你好，是失误这块老跑才是高招，大把青春都该拿去换你戴面包，我要 online 整夜嘻嘻哈哈聊脱笑，我要真没事心焦一分八高，我要吃过这地烦恼其他不重要，不离开真的很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最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地掉泪了，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来自光良的约定。好，我们第二个时段呢，节目也是开启了，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因为什么事儿吃过醋呢？我们这边看到了杨洋，他说到了，我老公在说暗恋他的女生的时候，虽然呢我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不过呢心里还是大吃飞醋，不过很庆幸他现在是属于我了，我看到你们还有宝宝了，所以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小孩子才这样呢，对吗？多伦多说，吃包子吃饺子吃面条，一碗面半瓶醋，那你可是真够能吃醋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看一下啊。新墨他说，哎呀，说男女朋友之间的吃醋呢，那就是明着秀恩爱呀，容易没朋友，所以呢我不秀。向前冲者他说， 上学的时候呢，老师经常夸别人，然后就不表扬我，想想我就吃醋，哼，那是因为表现还不够好，对吗？你要表现好了，我相信老师也会夸你的。社会你兵哥他说，我讨厌我喜欢的人对别人好，我会吃醋呢，我会讨厌那个人呢，好像大家都这样吧。常在心中他说，吃醋呢，我想谁都有过吧，但是呢我也吃过醋啊，但是呢你就没有但是然后了。乌拉拉说，女朋友对陌生人要比对我这个男朋友好很多呢，你说我能不吃醋吗？这个你不懂事儿了，对不对？你作为他的另一半，你真不懂事儿。要我就吃饭了。他说，我从来不吃醋，因为我不在乎那些事儿，我只让别人吃醋，哈哈，我坏不？我觉得你就别说话了啊。回忆像发黄的麦浪，他说，有一次呢，因为我不小心吃醋了，结果呢酸得我牙都倒了，就此我觉得以后再也不吃醋了。行了，你们都是棒棒的啊，大家留言今天特别有趣啊。好了，如果你想留言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首先请出的是谭维维，一生一世欣赏一个人。 越爱越多，我们来改变。 上一个人。 Hello， 听着 MyFM 100.5 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天天听 My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来自张碧晨 It's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大家都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吃过醋呢？我们这边看到了有最美不过遇见你，他说我从来不吃醋啊，我都吃酱油。我也爱吃酱油。晴天有雨说，最吃醋的事儿是带6岁女儿出门，碰到一位比较帅的男同事，结果呢，我们家姑娘呢就全程跟这叔叔拉着手不理我了。 确实应该吃醋，你们家姑娘只能说真有眼光。微博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告别爱的夏，他说我因为妈妈没给我买好吃的吃醋了，我非常不乐意呢。好吃的没给你买好吃的，你跟谁吃醋呀？我就想问你。维嘉说到了，爸妈总是秀恩爱，过节买花发红包，我默默的吃狗粮。那你这狗粮配醋，一吃一心酸。一丁说到了，听你读别人留言不读我的，我就吃醋。那现在读到你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呢？再分享一条啊，就算我不能再爱你，他说自从姐姐生了孩子，我在家里地位直线下降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大家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吃过醋，那你呢？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吃醋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是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1000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重庆旅游携手 MyF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重庆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 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 FM。 邓福如为填词，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好，我们再来分享几条大家的留言啊。看到减肥一直失败的甜甜，她说小时候和小姨家的弟弟吵架，妈妈总帮着她，我那时候非常不开心，觉得自己就不是亲生的。多少孩子都以为小时候自己不是亲生的呢？小时候我妈就告诉我，你就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这是多少家长都这样说过呢？认真的小豆子，他说姐姐生二胎，大外甥女儿因为我这个小姨抱了她妹妹，哭得让人心疼啊。现在她妹妹1岁多了，我给妹妹买东西还要征求这姐姐的同意。 PS 老大是不是跟我很像呢？对，我觉得也超级像啊，像这怎么说，应该是姑姑还是姨啊，叫姨还是姑姑，我不会排辈儿。他还贴出了自己跟这俩宝贝的照片啊，非常有爱。我们还看到妞妞小袋子，他来报道了。杨小楠他说，因为做梦有个人坐在，有个女孩坐在我男票旁边，醒了以后我气够呛啊。

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 来自 JCG 和 Bob 带来的 Price Tag。 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啊。小妞事儿事儿他说了，琢磨一路了，发现我好像好久没吃醋过了，忘记感觉了。那你不妨回家喝点醋。沐沐玉风说，跟家里狗吃醋算吗？反正我家里螃蟹都得给狗买一个最肥的，然后呢，而且狗狗最近喜欢喝酸奶，我妈呢给我酸奶盖舔，那里面酸奶全是狗的。我不想说话。竹尾王他说，优越感比较强的人应该不会吃醋吧，那我觉得不然。左手青春右手年华说，我的一个好哥们有了女朋友之后不怎么理我了。那是应该的，重色轻友嘛，对吗？还有床头有花他说，我家汪星人跟我家先生比较好。那你就把他俩搅和的不好了就好了。然后这边看到了曲曲说，我男朋友啦总是说别的女的，哎呀你看他哪哪好看呀，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醋？ 你就别理他就行了啊。樱花树下斗地主，他说我没吃过醋，但我闻过醋，一到冬天鼻子不通气儿，我爸就在炉子上倒醋，过一会儿鼻子可舒服了啊，闻着那酸酸的味道，那吃醋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吧。那下回你试试可以啊。摩天轮说，双子座的关系占有欲特别强，吃醋更是常有的事儿，身边的人对别人稍微好点我就吃醋。咱们心胸宽敞一些啊，不能因为说啊这都是因为星座的关系而找到自己这个吃醋的理由，咱们要有容乃大，对吗？好了，那么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吧，送出就是开心麻花爆笑喜剧爆笑话剧门票两张咯。那么我们就送给这一位朋友，微博名字叫做回忆像发黄的麦浪，恭喜你了，获得我们的门票，八点之前一定要回复我哦。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样子，继续来听歌，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永远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演唱会。

来自赵传《一颗滚石》。那接下来呢，分享一条娱乐资讯了啊！转眼间，2016年已经快要过去了，在迎接2017年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围着电视看跨年歌会了。各大卫视都会举办跨年歌会的，那你也会关注一下这个整个的大阵容是什么。那么今年北京卫视呢，请到了黎明、崔健、那英、张信哲、杨坤、暖苏南等等实力唱将，当然也有罗志祥、萧亚轩，还有呢最近特别大热的啊这些张杰、魏晨、大张伟、关晓彤等等人气偶像。不但呢有文艺圈的歌手，还有体育圈的奥运冠军们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混搭阵容也是满足了老老少少的口味了。在12月31号的晚上7:30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下北京卫视《奥运之城：冰雪邀约》的一个跨年大 party。那到时候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手在场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陈珊妮《青春》。 迎圣诞，庆新年，家具建材商节会，新阳家具满额直返，最高4000现金，美家商城满额抽最高2999元红包，下单就抽15克金条。 2589-92262582-7792。 My FM 100.5。 Music, let's play。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 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嗯哼，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RGL Production。 Me boy, yeah. 17:30, I'm like, hey, what's up, hello. Sent your pretty ass as soon as you came in the door. I just wanna chill, got a sack for us to roll. Married to the money, introduced her to my stove. Showed her how to whip and now she remixing for low. She my track queen, let her hit the bando. We be counting up, watch out for them bands go. We just set a goal, talking about the Lambos. I'm 56 and grand, mama 100 grams though. Man, I swear I love her, how she worked the damn pole. Hit the strip club, we be letting fans go. Everybody hating, we just call them fans though. In love with the money, I ain't never letting go. And now you're high with my baby, baby. I just love the money. Because you rock on the band, though. Remind me where I can't go. When me boys got the stamp, though. Kind of hell in the bands, though. Boy, how far can you bands go, Fetty? Rock on the net, 50,000 K. How I stand, though. If you check it from my pockets, I'm locked. Cooking pies, I'm like, hey, what's up, hello? Seen your pretty ass soon as you came in the door. I just wanna chill, got a sack for us to roll. Married to the money, introduced her to my stove. Showed her how to whip it, now she remixes it for you. She my track queen, let her hit the bando. We be counting up, I just bought them bands, though. We just set it though, talking about two Lambos. 56 a grand, 500 grand. 生活中总会有坎坷和不顺，压力大的时候，别忘了收听 MyFM， 让好音乐帮你调整心情，轻装上阵。我是汪峰。 来自孙燕姿奔。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我们来关注一下娱乐资讯啊，有关大 S 的消息。大 S 呢，前两天是在微博当中秀出了俏丽的短发。那么在圣诞节的时候呢，经纪人就说了啊，这剪发呢，就是为了缩短洗头发的时间，多出来的时间呢，是用来照顾儿子的。那你会发现，那剪了短发，这老公汪小菲怎么看呢？能接受大 S 剪头发吗？人家大 S 就说了，老公一向臣服于我的时尚品味，他觉得正爆了。果真的是着实又撒了一把好狗粮。两口子真的是很相爱，很恩爱啊。无论大 S 变成什么样子，我相信汪小菲还是如一的对他，幸福的一家几口啊。继续来听歌吧，来自 Justin Bieber, What Do You Mean? 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来自 Twins。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选美啊。你就说选美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了。在2016美国亚洲小姐总决赛日前呢，是在纽约的喜来登酒店举行，跨国红妆竞姿彩也是本届选美大会的主题。哎，十位佳丽呢都是拥有美国硕士以上的专业学历，别看别人长得美，这学历也是刚刚的啊，经过呢选拔培训而选出来的。那么从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的这南京女孩呢，她就荣获了美国亚洲小姐的冠军。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人家长得这么漂亮，学历还这么高，那太不公平了。不过呢也是恭喜她了啊，成为了这个美国亚洲小姐冠军啊，着实不容易。你说又有颜值又有学历又有才华的真的是好少啊，反正不是我。好了，关注完这些消息，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任贤齐、徐怀钰、水晶。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尽在 My FM。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My FM。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有时候狂野，有时候。神秘，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脚步虽乱了，但是心甘如饴。 爱一个人常常要很小心，仿佛手中捧着水晶。 爱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没有负担，你干净又透明。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独自光芒 透明，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

周星哲你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十次上调，汽油每吨上调100元，柴油每吨将上调95元。那么全国平均来看呢，折合90号汽油每升上调7分钱，0号柴油每升上调8分钱。按一般家用的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呢，你加满一箱92号汽油去加油了，刚刚好你赶上这一箱油，你可以稍微的便宜几块钱。好了，这样的信息分享给你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是杨坤《穷浪漫》。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你听的音，你在旁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穷浪漫，就算没有天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在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穷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吃饭洗碗，活在这， 我

调动音符，熟悉旋律，谁来和？人来人去，留在身边的朋友不多。洁白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人流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原来的我怀念从前，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只收藏了简单的笑脸。 眼看就要到头了，这一年时尚圈有哪些大事迹？问问 Google Fashion Trends 就知道了。虽说这份时尚搜索榜仅仅基于 Google 的美国用户，可这份不完全榜单并不妨碍我们回首一年来时尚圈的风起云涌。其实 Google Trends 早在2004年就开始运作了，直到2015年时尚品牌才正式出现在 Fashion Trends 一栏，这意味着品牌价值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提到时尚品牌 H&M、 Tiffany & Co、 Rolex 等品牌一直很热，比起一路高歌猛进的奢侈品，快时尚和青少年品牌才是人心所向。 Forever 21、 American Eagles、 Zara、 Hollister 等年轻品牌高居榜首，尤其是主打美式休闲的 Hollister 2008年就曾高居榜单的第一名。还有一个好玩的现象是，今年大家对打酱油设计师格外关注，比如靠着社交媒体影响力而爆红的卡戴珊两姐妹 Kendall and Kylie， 她们两人的同名品牌 Kendall and Kylie 就榜上有名。这对网红姐妹花的品牌成立两年不到就获得如此关注，未来实在不容小觑。另外，新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女儿 Ivanka Trump 也在大选期间赚足眼球，当然了，人家的时尚版图早已初见雏形了。而最受关注的十个时尚提问里，如何成为健身模特闯进前十，这个再明显不过的提问暗示了今年最火的潮流趋势，它意味着健美的 look 已经占据主流审美了。据说未来 Google Fashion Trends 会更准确，因为它将抓取欧洲地区的用户数据。 Anyway， 毕竟时尚圈就是瞬息万变的。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在心底，却变成回忆。 青砖印，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是你的真心。 没有人伤害过我和你， 从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过去， 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美丽，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请转移一颗心，天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是你的任性。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伤害过我和你。 请转移的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 是我的真心。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 时间推我们向前，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I'm not from 哒啦啦 I'm a new song 哒啦啦。 来自刘若英和杨坤共同带来的24楼，北京时间来到了20:05，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在夜晚陪伴你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那么随着天气变冷呢，有的时候呢路面如果有积水的话呢，就会立刻结成冰，所以说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滑哈。马上我们送出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温岚 Fly With Me，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任务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当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掉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我穿越大雪来到你的面前， 不是冷气团让我们冷却， 喜欢你红红的脸， 紧紧贴着我的脸， 喜欢你的小缺点， 一天一点， 喜欢你在我身边没有期限，哦， 就算翻遍了口袋里找不到几块钱， 没有大餐，因为有你 就很勤快， 没什么礼物比你的手更温暖，属于我们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 就算他们说真的爱不存在，好冷淡， 阳光太短， 我们作伴 困难不难， 我相信爱 找人的时候就暖暖手不

来自张信哲的一首直觉。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无疑是周杰伦入行以来遭受差评最多的一张专辑。从音乐格局来讲呢，这张专辑无疑是一张保守而且略显平淡的专辑。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作品的创作模式已经陷入了一种叶惠美和七里香两张专辑的复制模式，又没有提供更新的视野，也就难怪这张专辑被人诟病。当然即使如此，他这张专辑呢也是依然不缺像《黑色毛衣》和《发如雪》这样的经典歌曲，尤其是后者，说他是2005年的年度单曲也并不为过。那么现在依然可以感受到10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份感动和青涩的回忆。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周杰伦《发如雪》，这里依然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想完美。 不下线。 My FM 100.5 超赞。 My FM。 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汪峰的一首《像梦一样自由》，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 Kevin。说到陶喆呢，相信你一定会知道他的称号啊，是台湾的 R&B 音乐教父。如果你期待的他的第二张专辑 MOK 当中听到和第一张一般纯粹的 R&B， 又徜徉在 R&B 海洋之中的慵懒摇摆感的话，那么这一张 MOK 恐怕会让你失望了。因为 R&B 在这张专辑里只是作为各种丰富曲风的催发剂，使得整张专辑丰富多彩却不显得散乱。作为一张专辑的整体风格以及做音乐的企图，比起第一张同名专辑不能不说是一种飞跃。如果说第一张专辑是陶喆对于华语乐坛的视角时的话，那么这一张 MOK 才是陶喆真正音乐大展拳脚的作品。比如说这首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普通朋友》，来自陶喆。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直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 来自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这里是 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今年的影视圈当中呢，有关于校园青春题材的电影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这一部夏有乔木雅望天堂，同样是一本小说所改编的 IP 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呢，比较突出的一个亮点呢，就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推广曲《时光正好》。那么这首歌一经发布呢，即排上了各大音乐软件的排行榜，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份浓浓的真挚的单纯情感。而这首歌呢，也是承载了夏木从阴郁的孩童成长为可以依靠肩膀男人一整个青春中和雅望的情感纠葛，又像是所有平常人的初恋缩影。没错，时光正好，你不来我不老。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郁可唯《时光正好》，此时最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踩碎一夜的月光。